盖在这个人的身上，人在地上成为上帝的一个代表，成为上帝的一个代理人，成为上帝的一个 agent。 我们成为上帝的代理人，目的是要让我们被造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万事万物。因为要管理，所以上帝赋予人有超越万事万物的能力。人能够思考，人能够记忆，人能够发明，人能够改造，人能够优化，人能够山寨。哎呀，山寨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外面看一模一样，打开了一看，里面完全不一样啊。有人曾经问说，这个山寨英文怎么翻？这个有一个人开玩笑 ，Made in SZ， 深圳。因为早期很多的手机啊，很多的这个都是深圳可以找到，所以 Made in SZ 就是山寨的意思。外国人听不懂啊，中国人一听懂了。人有很多上帝所创造的给予的这些能力。啊，实在是了不起！甚至有一天，人能够起来反对造他的上帝，上帝能够造一个人站起来反对他，说：“我不相信你是存在的，我要抵挡你。”这个时代是了不起，不是人了不起，乃是这个把人造出来的上帝了不起。更重要的是，有一天就要在这个人的样式上，上帝的独生儿子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披上人的样式，成为这个人的样式。所以这个人的创造就要精心打造，这个人的创造就要不比寻常。然后我们看见上帝造男造女，不是造男男，也不是造女女，乃是造男造女。因为上帝早已知道堕落的人类会运用上帝给他的自由乱搞，然后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说我是被造成这样，就有这样天生的倾向，所以就不由自主的有这样的行为。你不要管他用多么好听，似乎合理，又拉了很多所谓的科学的证据来证明他是这样的，但是骨子里面你心里很清楚，这是抵挡上帝，违抗上帝创造的本意，将来也必受刑罚。在男女和婚姻的情况之下，人类就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繁衍下去。这个繁衍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伟大的作为。本来是一男一女，然后有生命从他们繁衍出来，了不起。上帝怎么做成呢？第一个外科手术如何发生的呢？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亚当沉睡。有人曾经看圣经，哦，这个外科手术怎么样做呢？先要使病人沉睡，怎么让他睡呢？所以慢慢他就发明了麻醉药。所以麻醉药的发明者是看了圣经得到的灵感。所以你们今天有很多科研的，多看圣经，说不定也有很多的发明啊。第一个，神使亚当沉睡，打开他的肋旁，取出了一根肋骨，就造出了女人，于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出现了。其实你是否知道，这也是预表那将要来的人子耶稣基督他要做成的事。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带进人类。当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以无罪的要来代替有罪的，他来是要使人得救，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他们把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肋旁也被人打开， 当他断气的时候，他们用枪刺进他的肋旁，打开他的肋旁，正如亚当的肋旁被打开一样。当肋旁被打开的时候，有水和血流出来，带进来一个新的生命，救的就是上帝，神的教会。这一个新的女人生命的出现，就好像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为了爱教会，他愿意舍己，不但舍己，将来他要迎娶教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是满足上帝的心意，不是查经班，不是团契，不是小组，那些只不过一个过程，最终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甚至要为他舍命。神的教会是一个新的生命，将来上帝要来迎娶他。耶和华神用地上平凡的尘土造人之后，就在这个尘土所造起来的人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是让这个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口气了不得，他在造万物的时候没有向万物吹气，没有向大象，没有向长颈鹿吹气，唯独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这口气代表上帝把他里面很重要的属于他的一部分给了这个人，这个人突然就被激活了。我换新手机的时候很高兴，买了手机充了电，然后呢怎么按没有任何的动作，我就问我的儿子，现在我们很可怜，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就是问儿子，我说我这个手机花了钱充了电，里面 not work, 没有什么 working。 他说你放了 SIM card 没有，我说什么是 SIM card, 他就用一个表情说啊，意思说你这个哎呀这是，然后他就把一个旧的手机打开来，拿一个 SIM card, 这个就是 SIM card, 放进去。我说好，放进去，我现在很听他话呢。哎，奇怪了，这个 SIM card 一放进去啊，这个手机就不一样了，原先什么都 没有，看起来可以打电话，但是 going nowhere。这个 SIM 卡一放进去啊，我再一开，哦，可以跟所有的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话了，好像这个手机啊突然被激活了。这个激活了也是中国大陆发明的很好的词，刺激的激，活过来的活，激活了，本来是死的，啪，激活了。我们台湾没有发明这个词啊，这个中国大陆发明啊，激活。我想这怎么会发明这个激活呢？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人家病人被抢救的时候啊，经常人家要电击，有没有？滋滋砰一下，那个人噗就激活了啊！这个词大概是这样来的哈，激活了。亚当也是一样，这个上帝一吹啊，亚当就激活了啊！这个激活了不得了啊！亚当一有了这个灵以后啊，他就开始可以像电话一样可以打了。他可以开始跟夏娃有心灵上的来往，哇，这个很奇妙哦！你看有的夫妻啊，这个感情好到一个程度啊，都不需要用语言的，这个丈夫眉毛皱一皱，他太太马上就出去了，就去办事了，你知道？我都还没练到这样，我这样怎么弄都没有用啊！但是人家有默契的就不一样啊，就可以沟通了。有的夫妻真的不讲话，这个手比一比，他们就知道了啊，有心灵上的来往。这个亚当啊也能够跟造他的神有来往，哎，不需要去电话局拨电话，上帝啊我给你打个电话，不需要。在家里，在厨房，在坐着躺着的时候，哦，你随时可以跟上帝有心灵上的来往。我们的上帝了不起，了不起。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大会，5000多个人，我说哦，我们在唱诗敬拜，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同声开口向我们的主祷告，然后那个就像昨天弟兄讲的潮水的声音，哗，大家拼命祷告。我突然想，我们的上帝真是伟大，你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哪能看到像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他能够同时接听5000、10000、20000、 100万人向他祷告，他能够同时接听，你做得到吗？有的时候我在打电话，旁边有人讲话，安静，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我们连两个线都接不了。上帝同时接听这么多电话，为什么？伟大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只有他能够这样做。好，我们人能够与上帝来往，请问你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常常与主有心灵上的来往？很多的时候很可惜，我们是礼拜天才跟主有心灵上的来往，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今天魔鬼撒旦很成功的让基督徒只看重人的肉体，而忽略了人里有灵性的，我们是有灵性的。我们常常只追求肉体的生命，怎么吃得好穿得好，怎么样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很看重养生，我们不看重重生。哇，把自己养得好好的，很对不起，有一天还是要撒由那那。但是人若不重生，不进入得着永恒的生命，这个人生的100年120年算什么呢？一下就过去了。人需要重生，因为人的里面的灵需要与造我们的神来相连接。今天魔鬼撒旦鼓吹人的兽性得满足，人的肉欲得满足，但是人常常忽略，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不看重人里面灵命的成长，很可惜，不少基督徒也是如此，不追求灵命的增长，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愿主自己的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然后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刚才讲创世纪1章26节记载，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9章6节也说，上帝造人，造谁的形象？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里的形象不是说人是上帝的复制品，而是说人的里头有与神相似之处，也不是说人可以成为神，不过是人有与神相似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呢？至少在知识上我们与神相似，我们知道上帝的知识广瀚无边，不是说我们人的知识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人的知识是很有限的，不过我们与神的知识能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亚当是把他造成一个有智能、知识上能够一天一天增长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不但能够有认知到，他能认识造他的上帝，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有道德的活物。人不是被造成一个只有兽性没有灵性的一个活物，人很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亚当的确被造的时候就具有属世的知识，他能够认知他的环境，他能够认知上帝所造的一切万物。在创世纪2章19节记载，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的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他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你有没有想过，亚当能够为这么多的活物命名，而且不重复，表示他是相当相当的聪明，绝对不是像我们过去刻板的印象，教科书里面读的或者想象当中的亚当是一个很笨很土傻傻的山顶洞人。 啊、哦，一点没有文化，慢慢进化好百好几百年、好几千年，人才进化像我们这样有智能。不是的，上帝这个亚当一被造出来，他就有智能，而且套句春晚的台词，他相当的有才。啊，为什么他能为这么许多活物命名，而且不重复？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崔牧师可能一定比我好了。有的人今天跟他见面呢、啊，介绍了，下礼拜来就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不要说命名了，连记名都记不住。常常是遇到人啊，跟他很热络，但是脑子想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样啊？问了半天，心里想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敢问，现在年纪稍长了、啊，就皮比较厚一点。哎，你提醒我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这样，还很尴尬。为什么头暖过去？他刚才讲什么？我又忘了，很可怜哦。亚当不是这样啊，亚当很有才啊。亚当不是被造成一个不懂得分辨是非善恶、没有灵性、只有兽性、只会按兽性来生活的人。这是魔鬼撒旦在这个把这个错误的印象摆在我们文化当中，把人描述成是一个野人、土人。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人不是这样的生活的，人不应当是这样生活的。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应当遇见耶稣基督活着的样式。我们开始在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要走在真理当中，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那造我们主的形象。经文这里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了，这里强调在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我们看见今天在一些真理上走偏的教会，他们不看重知识，只看重感觉。Oh, how I feel，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去教会能够让我觉得很舒服的教会，听得到让我很舒服，听得诗歌让我很舒服，坐的 pew 让我很舒服 ，pew 就是椅子了，坐的 pew 让我很舒服，啊，这样的教会我愿意去，管他讲什么道理。有一对夫妇啊，来到我们教会，后来做了我们教会的同工。有一天聊天的时候，他说啊，我们曾经有一度啊去这个什么一个摩门教还是什么，我们去了聚会了一年。我说啊，你去了一年？他说是啊，聚会一年，后来才发现是摩门教。我说哎呀，真是麻烦咯，真是很麻烦咯，这坐在那边坐一年都不晓得是摩门教啊。我说真是很麻烦啊，在知识上糊里糊涂，只注感觉不重真理。有些教会不看重圣经，只看重异象和先知的言语，认为这个比圣经更宝贵。哦，聚完会了以后，有那个有先知恩赐的，会见异象恩赐的，就站在台前，弟兄姊妹排队哦，他去问前途，问婚姻啊，问这个工作，好像算命的一样哦。弟兄姊妹趋之若鹜啊，这都是偏离神的心意。这些不合乎上帝的心意，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属神的知识上要渐渐更新，你现在对神的认识要比去年更认识一点，要比你五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更认识一点。我五年前刚信主的时候认识到神是慈爱的，是恩典的，我现在认识到神也是公义的。我五年前认识到上帝很爱我们，我们心里向他祷告的，他和他的旨意他就赐给我们。现在我认识神，为了爱我的缘故，有的时候会管教我，有的时候会把我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为要使我像基督。哦，我对神越来越认识。过去我认为上帝只是在教会里的上帝，现在我认识这位上帝统管万有的上帝。过去认为这位上帝会帮助我，让我心想事成，完成我的心愿，现在我认识到我这些心愿都算不了什么，我以活着满足他的心愿为我的活着的目的。你对神的心意，对神的知识有没有渐渐的更新？不断地被真理照亮你心中的罪恶，你会慢慢地越认识神，越发现自己实在是污秽肮脏的。哦，刚信主的认为自己很不错， 特别在布道会的时候很难信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然后你越信就进到主的里面，越走越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有一天像保罗一样说，我是个罪人当中的罪魁。哦，那是对自己有很深切的认识。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脱离罪恶，不但罪得赦免，而且继续的过成圣的生活，继续过不断脱离罪恶的生活。不是我们信主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就成圣了，就完全没有罪恶，不是的，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来胜过我们的罪恶，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的形象。关于主的形象，最重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透过上帝的恩典，透过他的救赎，我们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这个新的袍子，哦，不是 material 的，不是属物质的，乃是公义的，乃是圣洁的袍子。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是一次穿上，乃是一生的去实际的去追求，每天不断的要穿上，将真理仁义和圣洁能够活出来。每天早上要上班以前，主啊，我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你所造的，要愿我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与我接触的人当中，不论是教授、是老师、是学生、是同事，在每一个与我接触的人，让他们能够从我的身上看见我是新人。最后我们讲到治理，上帝不是造我们让我们得救罪得赦免以后就把我们摆在个游乐场里面，让我们 enjoy ourselves， hey playground， 在这人生里面潇潇洒洒走一回。不是的，这不是上帝拯救你造我们的目的。上帝拯救我们造我们有他神圣的一个使命在。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赐给人制服世界上一切被造之物的权柄，要我们去治理、去更新、去管理这万有。上帝赐给人权柄来治理万物，但是人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管家，替神来治理神所造的一切。人原本的确是这样被造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起了贪婪的心，不愿意居于被造的地位，要成为代替神，成为上帝做主做王。从那一天开始，人就犯了得罪上帝的罪，也因此失去了治理制服万物的权柄。这个权柄被谁拿去了？被魔鬼撒旦拿去了。所以魔鬼撒旦现今暂时是这世界的王，那个权柄本来是我们的，但是人犯罪了，拱手让给了魔鬼。今天说不要说制服万物了，我们什么都制服不了。我跟师母经常喜欢去我们附近的一个百万豪宅区去散步，当然我们不住在那里，但是去散步心里平衡一点。这个百万豪宅区他们经常啊都会养狗，然后他们有那个 invisible fence， 就是那个看不见的篱笆，但是有的还是传统的那个有那个铁篱笆。然后这个狗啊经常就在你散步的时候它唰的冲出来，对你唰冲出来很吼叫。我们两个都蛮怕狗的。有一天师母说，我看了一个这个不晓得是电视还是什么介绍，他的狗向你冲过来的时候啊，你要镇定，你不要怕，你先站住。他往你冲过来，你就对他说 sit， 就叫他坐。他会突然镇住他，他会就镇在那里。他说你要不要试试？我们去试试看。我就犯了亚当当年犯的错误。 所以我们两个那天就去试咯，我们就到百万豪宅去咯。哎，真的是在一拐弯啊，有一家他是那个栏杆是黑的铁的栏杆，养了两只狗都很大，啪就向我们冲过来，我是忙拉着我的手，我也拉他的手，我们就站定了，我说那个狗快乱了，比以前咬得更凶，我们两个掉头就跑。回来我们就检讨啊，检讨怎么会失败呢，检讨来检讨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我们的这个英文呢有 accent， 狗听不太懂，带有台湾腔。不过呢，你叫我再去试我也不试了，不 work。 不过后来我又试了一次，我就发现对小狗管用，大狗不管用。那个小狗来 set， 不晓得是我们口音，反正声音很大，丹田出来的 set， 那狗摸摸鼻子就走了哈。所以这个不太 work。 那人好可怜哦，不要说狗了，连蚊子都制服不了，对不对？哪天你蚊子咬你不要咬，他听你吗？他不听你，照样咬。所以人就失去了制服万物的权柄，好可怜。最带给人的就是一个摧残，最带给人的就是毁坏，最带给人的是一个很凶残的，他是一个很凶残的主人，把你使用残害了以后，一脚就把你踢开。所以我们人被罪夺去了原本荣耀的地位，夺去了原本丰盛的生命，夺去了原本我们制服万物的权柄，以至于很多的人今天活在罪中，活得不像一个人，失去了尊贵和权柄。你看那些吸毒的人，你看那些在街上这个卖淫的这个妇女，你看那些种种在罪里面挣扎酗酒的，你看那些在这个叫什么internet cafe 里面这个几天几夜玩这个网络游戏最后猝死的人，哇，你看到这些人好可怜，活得不像一个人，完全失去尊贵。不要说他们，有些时候你看见夫妻吵架那个凶狠的样子，哦，不像人，很像动物，恨不得把人给吃了。罪带给人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首先的亚当失败了，将我们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罪引进了世界，做他破坏的工作。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早上也唱了诗歌，耶稣基督配得称颂和赞美，因为这一位末后的亚当来，他把我们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所失去的全部把我们夺回来。不但如此，将来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重新的治理上帝的国度，与神一起掌权作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不是来地上玩玩就走了，我们有一个使命在身上，我们要学习作王，因为有一天我们就要作王。上帝要再一次把那个治理的权柄夺回来赐给我们。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我看见很大的一个 sign， 上面写 New Owner New Management New Attitude。 哇，我说这个 sign 这么好，我想说以为是哪一个教会，后来仔细一看不是教会，是一个换机油的，换汽车机油的店的广告。后来我越想这个 sign 呢，越是来形容我们是很贴切的。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本来是自己是自己的 owner， 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了，说耶稣啊，你这么好，欢迎你到我心里面来做我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进来以后，他就要带来新的 management， 他要带来新的管理。他说啊，我看看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哦，你的人生需要很大的调整。为什么？因为你把很多不是这么重要的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婚姻重要不重要？重要。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钱财重要不重要？重要。朋友重不重要？友情重不重要？重要。是很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你为什么把它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呢？所以要把你重新的调整一下， new management. 但是我们说主啊，你不要调，不要调，我这样很好。神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做 management， 就不能带出新的 attitude， 没办法带出那个带有神形象、馨香、美好的人生的态度来。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 under new management。上帝来把最重要的放在人生最重要的，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以他讨他喜悦为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取悦自己。但是你愿不愿意让神调整你的人生的次序？有的人说，主啊，我愿意你来进到我的人生，做我的 owner， 可是呢，我跟你谈谈条件，我们 co-partnership co-owner， 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做主，礼拜天让你做主。所以有的基督徒礼拜天看起来很像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主做主。但是礼拜天完了，礼拜一出来以后，主请你站在旁边，礼拜一到礼拜六我是 owner。 有的人虽然让主进来，但是主不是他的 owner， 主是他的 employee。 主啊，我婚姻遇到难处了，你赶快去改变我的太太。哦，主啊，我某的某某亲戚生了重病，你赶快去医治他。主就好像他的 employee， 一天到晚被他差派出去。哦，主进到他心里面来，不是 owner， 是 employee。 请问这是你所信的主吗？你把主当成是主，是 owner， 还是 employee 呢？如果你不让主做主，如果你不让主来 manage， 来管理你的人生，调整你人生的优先次序，你不能带出新的 attitude， 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有人说，哎呀，我那是信耶稣，因为你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为什么我信了都没有？那当然没有嘛，因为前面这两样你都没有顺服，你没有让主真的坐在你人生的宝座上，你没有让主在你的人生做调整优先次序的时候顺服他，当然不会有新的 attitude 带出来。求上帝光照我们，我们要主在我们里面追求公义、真理、圣洁，每一天顺服圣灵的带领，就能带出新的人生的态度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主做我们人生的主，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人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有主的形象。这个渐渐更新的生命不是 automatic， 不是自动的，是要我们付上代价，是要我们臣服在我们新的 owner 他的 management 下。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实在爱我们，愿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转变，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当我们在这里低头闭目的时候，我有呼召，有哪一个基督徒你实在说，主啊，我亏欠你，我确实接受你到我心里面来，但是你不是我真正的 owner， 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在我人生宝座上坐的还是我自己。今天我心里受圣灵的光照和责备，我愿意不同，我愿意让主你做我真正的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哇，感谢主，为你们高兴，神喜悦你们的回应。第二个问题，你说，主啊，我虽然让你做我的主人，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调整我人生的次序的时候，你要修剪我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挣扎，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对主你所要做的，在我身上做的，我总是说 yes yes， 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举起手来，为你感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我把这些弟兄姊妹恭敬仰望交托在你面前，他们相信，他们今天的举手你都看见，也讨你的喜悦，愿主恩上加恩。圣灵啊，你就继续在他们心中做你要做美好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渐渐的更多的认识，依靠主，顺服主，我们的人生有多么大的转变。顺服主 依靠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得到多么大的自由和快乐和喜乐。愿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与我们众人同在，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越来越反应因认识我主而有的形象和馨香之气。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